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叶丹阳，北京电视台主任编辑，乳癌患者，在治病期间开始拍摄纪录片，创办网站，写书写博客，致力于乳癌病友的心理支持及救助工作。同时在和疾病相处过程当中，思考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叶丹阳。叶丹阳1966年生人，今年50多岁了。圆圆脸，齐刘海，一根细细的麻花辫放在胸前，乳白的上衣翻着橘色的领子，见人笑眯眯的，看起来阳光、年轻、健康，一点看不出曾经是癌症患者。 丹阳，我看你哈，气色还挺好的， 还可以， 一个小辫子，别的温婉的感觉，笑眯眯的，一看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之前得病是好多年了， 对， 现在已经康复了是吗？ 对，就是治疗结束之后就算是康复了。 嗯， 当然了，就是你生病之后的日子肯定都要就是比普通的人稍微的谨慎一些， 要注意一些， 对，要注意一下。对， 我觉得您显得好年轻啊， 50多岁了， 真的不像。您得乳腺癌那一年36是吗？ 本 命年，本 命年是那会儿年轻。 当时是什么情况？怎么发现呢？ 其实我生那个病也是有原因，我当时是我弟弟车祸去世，就很突然，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要处理家里的很多事情，我觉得可能精神上有特别大的打击，因为是猝不及防的事情。如果家里面有病人的话呢，你可能还来得及，对吧？照顾他，为他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亲人突然离世，你就觉得很多事情你想为他做你都没有机会。我记得当时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要默默的流泪，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导火索。 是亲弟弟吗？ 是我亲弟弟，我弟弟比我小1岁，我们两个一起就是长大，还一起上了军校。 家里就两个孩子， 我还有哥哥。而且当时实际上我身体状况实际是很差的，因为那会儿我孩子也还小，然后在电视台工作，我们当时我记得是在拍纪录片，那一年也是特别辛苦，然后挺煎熬的。然后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我那会儿免疫力可能本来就低，然后正好加上我弟弟这一件事情，就有很多的时候身体就突然崩溃，是因为有一定的量的积累，到这个点你突然就发病了，可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是癌，因为一般的乳癌患者可能那个癌会长一段时间然后再发现，可是我的那个左边乳房上就是突然一天早上起来就长起了一个包，是可以看到的。 啊， 就医生也说这种状态非常罕见。他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带我儿子洗澡，我儿子会说，妈妈你为什么这个地方长起一个包，就像蛋黄大那么一个包鼓起来。我并不知道这是乳癌，因为当时我们大家就是对癌症啊，对乳癌啊，就是真的不了解。然后所以说发生这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增生啊？而且当时呢，就是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我相对保守，我不愿意去到医院去让医生看你的乳房。 哦， 你想当时的那，不是现在。 就一开始没有去看医生。 没有，实际上这段时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那么长时间拖了。 对，就是你看我弟弟去世是8月份，然后我是第2年的4月份 才到医院去了。而且去医院是因为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爱人的单位里面有一个女性的体检，然后他就说，你看你那儿不是有问题吗，我们这儿正好有体检，你来检一检吧。结果一检，人家其他人同去的一些同事，他陪人家陪我的都没事儿，然后回来就说是我可能要再做一下检查，当时医生说你这个不好，从这个时候才开始去认真的对待，然后才了解哦可能会出问题。也非常快，从做检查到入院也就十来天的时间就上手术台了，非常快。所以 当时打击应该挺大的，等于还没从前一件事里头缓个神来，自己又遇上这种事儿。 对， 当年我觉得对于癌症的认识跟现在还应该不一样，当时应该是谈癌色变的，我想想我都替你难受。你想弟弟也刚走了，孩子还小，一个当妈的。 对呀、但是还好，我觉得当妈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它会削弱你对疾病自身疾病的一个恐惧。那而且呢，实际上就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死倒是不怕的。如果你这个人要是不怕死的话，可能疾病这件事情就简单了，你就去治疗就好了。 为什么呢？都是怕死的呀。 我 跟你当过十年兵有关系吗？ 跟在部队也许有些关系，但是就是因为我接触的死亡很多，就是我是12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他得的是白血病，然后你看我弟弟去世的时候他才34岁，所以就是我当时就是有一种总是在担心我什么时候会又失去亲人，有这样一种恐惧，但是我觉得这种恐惧是永远没有办法消除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你死了，让他们失去你，你就不会失去他们了。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说我生病的时候，我倒不是惧怕我会死， 因为相比较你怕失去亲人而言， 对 这个的恐惧其实不是那么的， 对对对， 排第一位的。 是是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早点死，我不想失去我的亲人，我宁愿早点走，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说当我生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上天了解到我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了，你是因为怕就是失去亲人你就要自己去死吗？也不是，就是说就你在那一刻可能关注度不放在自己身上，你反而就会想，如果我现在死的话，我的亲人 他们怎么办， 他们会有怎样的痛苦，就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 因为你太了解这种痛苦了。 对对，我就当时就想起我失去我父亲的时候那个感觉，我也想哎呀我儿子这么小失去妈妈，他肯定会就心里面就会少很多的依靠，而且呢就是你看我儿子那会儿刚刚八岁，上二年级，我呢还有一个心结，就是我是希望能够帮助他接受他妈妈，妈妈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我要把这件事情弄得不要那么恐惧，我当时就是为孩子想的可能多一些，对，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可能没有机会为孩子做更多的事情了，就是对其他的人还好一些，丈夫啊这些事儿我倒不是特别执着的哈，他没有我了他还可以有新的老婆哈，这个我倒不是特别操心，我就想这儿子没有我就没有亲妈了，那可是我能为他做什么呢？就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就我们家那个先生他已经拿着我的片子四处了问了别人，可能人家给他的所有的那个结论都是说确定这就是癌，但他要跟我讲，因为之前没有人告诉我，马上要住院了嘛，他说丹阳你看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事儿，就是看看这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当时就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死之后儿子怎么办，我还能为他做什么，然后我就想我如果死了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为他做，我最多呢就说能给他留点钱，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支持的时候他可以有点物质上的支持啊，我想的是这个。但是你想你要是人生了病你连干活你都干不了，你上哪儿给弄钱去啊？就觉得哎呦这怎么办啊，这个 就好好治病呗。 我当时特别搞笑的就是我想哎呦我说我是不是可以捐献一下遗体、啊、 吧，什么是不是可以给人家这样那样的，就是而且还说我不能捐献，说捐献是不给钱的，我怎么能够实现我捐给别人还能让人别人给我点钱， 要给儿子留点钱， 对，这个是 就这一个念头， 对对对。然后我还跟我们家老公去交代，我说哎，当时那个找的医生是、嗯、还是亲戚、嗯、是我妯娌的父亲， 嗯， 对，我说你跟那个尤主任商量商量，怎么能帮我那个捐个遗体，然后还、嗯、 换点钱给儿子， 对对对，特别无知特别搞笑的， 也挺可爱的， 对。然后我们家先生就这样说，那个这还没开始治疗呢，你就先别想这事儿了、 嗯、 他肯定觉得怎么这么，这真的是有点尴尬吧、 嗯 然后好吧好吧，就进医院了。进医院我就真的对癌这件事儿完全是一个空白，什么都不了解。我就一边进医院就是做一些例行的检查，有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嗯、大概可能是实习的一个大夫在给我做检查，这样那样。我就问他，我说哎，要是我真的得了乳癌我能活多长时间啊， 嗯， 然后人家那个小大夫就说，那个如果要是预后好的话能活十年呢。然后我当时就在心里做一加法， 嗯， 我儿子八岁，十年之后十八岁了， 正好成年。 哎，对，我说行行行，还可以、嗯、我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 给儿子挣点钱， 对对对，我不认识我马上就死了有了这样一个底线，有了十年这个底线、 嗯、 其实人家跟你说的只是一个概率、 嗯嗯、 对吧，到底是什么样子对你来说就不一定就确定你可以活十年、 嗯、 但是我就这么计算，我就是还、嗯、还有十年可活， 还是一个乐观的人本质上， 对对对然后但那个时候其实更紧张的事情就是你面对的更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可能会失去乳房， 嗯， 因为这件事儿， 这个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生不如死，就 对呀、啊、是我对于我来说我也觉得很难抉择，我内心是特别抵制，我就、嗯、我哪怕你让我活少活一段时间，你让我少活五年、嗯、我也得保住我的乳房， 嗯，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嗯、 所以呢我就想跟医生做一个申请，然后还好医生特别的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实际上保乳手术是不流行的、 嗯、 因为当时说的保乳是危险的， 嗯， 就一般的大夫也不会采取这样的手术方案，大家都会建议就是去做一个全切手术，可是那个尤主任特别好，然后他说我给你四个方案，你可以不做手术就化疗， 嗯， 嗯， 说二一个呢是你切除四分之一， 嗯， 还有切除二分之一，还有切除 全切， 全切，全切。那我当时就想，我要说我不切吧，好像我对我的家人不负责任哈。 嗯、 但是你要是让我再做其他那些全切，肯定不行。 嗯、 二分之一这也挺可怕的，跟切苹果是，因为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叫切苹果一样，这半没有了，你就难以想象。 所以你选了一个最折中的、最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我说那要不然我就选四分之一吧，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状态，四分之一就像 完全凭感觉选， 对对对，只能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对家人也负了一点责任、 嗯、 好吧，就四分之一手术。 叶丹阳，北京电视台主任编辑，乳癌患者，在治病期间开始拍摄纪录片，创办网站，写书写博客，致力于乳癌病友的心理支持及救助工作。同时在和疾病相处过程当中思考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叶丹阳。当年对乳癌一无所知的叶丹阳糊里糊涂地进了手术室，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很享受这个手术的过程。 反正我就是说就全交给医生了，因为你无知嘛，你就听人家医生的就可以了，我到这些东西不纠结。我进了人家手术室之后还跟人家说、嗯、哎，你们这手术室太凉了，太冷了，太不人性了，你们应该把这儿弄漂亮点，把那儿弄漂亮，应该挂一窗帘，弄个音乐什么的。人家那医生就说 你真操心 啊！对，说您这你就想想你自己吧，你就甭想我们了啊！我就说好吧。然后后来我一边就做手术的时候还一边都跟他们聊天，我当时觉得我自己还很镇定。 这个麻醉不是全麻，是局部麻醉是吗？ 嗯，一开始的时候把病灶取出来的时候是半麻、 嗯、 最后的大手术的时候才会做一个全麻。 嗯，所以你等待的过程脑子是清楚的。 意识 特别清楚，还聊天呢，还跟人家，然后还说让你自己捂着哦，你还自己捂着那个伤口。等那会儿，那主任说丹阳，咱们要继续大手术，然后你自己还爬上去，二次爬上那手术台，然后跟人医生说尤叔不用紧张，我恶性的没关系，但是您一定给我把伤口切小一点儿，把那个针缝整齐 漂亮点儿， 我漂亮点儿。然后医生说好吧，这是我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了。然后就开始做手术，整个的手术过程我就没有闭上眼睛，一直是睁着眼睛的。这个过程特别好，对我来说就是好像重生了一回。就跟很多其他的人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全麻的过程就给了我一个在生死之间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在全麻的时候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是我还可以听得见声音，而且在手术过程中我一直在说话跟医生做一个沟通，而且我还记得，就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过程。 对呀，按说全麻不应该有意识的。 对，是我一开始并不确定是不是我真的自己说话了，到后来到我被推出来的时候，就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说话。 那你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 然后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太舒服了。就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特别轻松，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舒服的，因为全麻了嘛，而世界全都是白的。然后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我意识到好像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我心里有很多的话要对这个世界说，如果我要不说的话，我觉得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然后所以我就在内心里面就是我就觉得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大，就是说我要说话，我要说话，我要说话。就等到第三遍的时候，我就听见自己的声音了。 你说了些什么？你还记得？ 我又开始说，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就好像得过乳腺癌，就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我说其实我还可以活十年呢，就是把那之前的那个心里想的那些说出来了， 说了一遍。 我说十年之后我的儿就上大学了，他就长大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其实是麻醉师在旁边，他说对你说的对，那个你不用操心，那会儿你儿子一定会考上大学的，你就放心吧。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是我跟医生是真的在做沟通，我当时就觉得哎呦，科技太发达了，怎么这么人性啊，我心里想的话他怎么就能听得见，而且他会安慰我。我心里当时就特别的感激，而且我当时还回了单位一趟，看到了我的单位里的所有我的同事，就是像镜头切换一样，还在顶上 看。我真是拍纪录片的， 真的看到的是 潜意识里都是这些东西。 对，看到的大全景，然后还有特写，就是同事们都在那儿忙碌。我在我的那个位置上看所有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不在这里，不重要。我突然觉得，就说实际上我的存在，对我的事业来说其实是可以忽略的。我那么热爱，那么把全身心投在那里面的东西其实不重要，这里并不那么需要我，没有我他们照样运转啊。但是最需要我的其实就是我的家人。而且我在那一刻还反思了自己，我几乎想到了每一个人，然后突然那一瞬间我就心里内疚起来了。就是我为什么想到了所有人，但是有一个人我没有想到，我是最后一个想到的，那就是我们家先生。我突然想到，其实就说在这些年里面，我在我的孩子，我事业或我自己的个人的追求上面哈，我可能花的心思很多，但是我在他的身上好像没有关注到，我可能每一次在最后一个才会想到他。而在那一刻我就突然的反省，就是我就想，如果还让我重新再活一回的话，我要好好的对待他。所以说就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特别美好，就等于说实际上他把我的36岁之前的生活和36岁之后的生活做了一个总结，还做了一个计划。就这是一个转折点。我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然后我还跟他们说，哎，我还没做完呢，你们怎么就把我推出去了？然后我就听见有一个人说，哎，他怎么这么清醒啊。完了以后就是哗啦，电梯门开了，这个时候我就听见我们家先生他们就在电梯口那等着呢，然后他就说， 他看见推出来的我，眼睛睁得圆圆的，里面饱含着泪水，然后给每一个人打招呼。他跟我说，哎，丹阳，大姐来了。我说，大姐，我爱你。然后说那个， 平常这是你的表达方式吗？ 没有，就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就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对这个世界最后的表白，如果我要不做的话，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平常不好意思说的那些话就都说了， 你从来就不会说的。然后说我的高中同学也在门口，然后还有我哥，还有我弟媳妇儿和我侄女都在门口，我就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而且我自己因为你是被麻住了其实你的听力是弱的我唯恐自己，因为我以为我自己说的声音很小， 对对，你怕你说了他们听不见， 对，其实是我听起来是很小的可是他们听到的是我很用力的声音在说，一直推到病房，因为我一直在呱啦呱啦说话，人家就觉得我是受刺激了那个护士也是说不要那个什么打扰他你们别让他说话了然后我就 急了 就说不我要说话，就我必须要说，我不要不说我就来不及了就特别的戏剧化特别搞笑我后来回头想起来直到最后我侄女儿在叫我的时候我就真的醒了，然后一下起来眼泪哗就出来了，当时就特别的难过，是因为我弟弟去世的时候我是在现场的然后我跟我弟弟说，我说如果你真的不能再回来了，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女儿养大然后就是我的侄女儿在跟我在叫妈妈的时候，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好像我可能兑现不了我对我弟弟说的话，所以就那一瞬间哗就醒了，一下就醒了。就这一段手术的经历其实对我来说特别宝贵，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就通过短短的一个手术我走过了这一关，等我再回头醒过来的时候，我只想就做一件事情，我就想表达我对我身边的所有这些人对他们的爱就我之前可能你觉得还有的是时间 不着急， 就是你不是没有为他们做，但是你没有急切的为他们做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其实人生是短暂的你要做什么赶紧做，也不要让以后后悔而且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实际上我也突然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成功是什么。真的，你当你躺在那儿的时候，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没有任何遗憾，没有任何事情让你觉得哦，我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去后悔。我觉得这是最成功的人生。所以我之后的生活就是我要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要为我之后就是要 留遗憾，不能留遗憾。 对， 丹阳姐，这是我第一次跟人家谈论死亡这个话题，而且是亲身经历的跟自身的生死相关的时候，这么轻松的一个氛围，我完全没想到。我觉得谁回过头去看，那都是特惨痛的一段经历，跟死神擦肩而过，各种内心的斗争什么的，居然是这么戏剧化的一种方式，咱俩谈笑风生的把这事儿说出来了。 对， 我真的很意外。 我也觉得挺意外，所以说我觉得我特别感恩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上天给了我肯定有他的意图所以其实在那之前我都没有我要感恩这个世界，我要感恩上天给我所有的这一切，我都觉得我所得的一切都是我奋斗来的不是白白的来的。但是这一段我真的感谢上天。 第一次患乳腺癌的经历让叶丹阳对生命有了重新的思考，可是他没想到五年半之后自己第二次患上了乳腺癌，这一次他又会如何面对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叶丹阳，很有故事的人，小月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